今日要继续同大家讲箴言嘅系列，第九讲就系领导嘅智慧。嗱，所罗门王其实系一个君王，所以佢喺箴言入面有好多嘅教导都系俾领袖嘅教导。嗱，你话今日讲领袖嘅智慧，我又唔系领袖，今日呢篇道吓对我嚟讲系毫无意义。但系今日所讲嘅都系有关同神嘅关系。或者是待人接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是得益。而且在11月我们知道美国就会有总统的大选，这一篇的道就是教我们怎样能够选出一个是合神心意的美国总统，一个好的领袖。所以这篇道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我们讲箴言里面的君王其实跟现代的领袖是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箴言入面所俾君王嘅劝告系都系好适合今时今日嘅领袖。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度箴言嘅29章第2节，话义人真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若果系有好领袖嗰阵时，人民就会欢喜快乐；但系若果领袖系唔好嘅时候，人民就会系悲伤叹息。今日会同大家讲是四点，是有关领导的智慧。第一点要讲的是领导的质素。你说领袖的质素不重要，最紧要懂做嘢，懂带领人咁就得了。但这个不是箴言入面所讲的，如果是这样，箴言入面就不会有那么多是关于领袖的质素的这些教导。如果神话重要，我哋话唔重要，咁究竟重唔重要啊？当然系重要啦，因为神话系重要。另外系有个例子，就系、是、如果有架飞机系飞得，你话个领袖只需要系做得嘢就得啦，识带领呢架飞机飞得，但系佢入面嘅零件都系唔合标准嘅。你够唔够胆去坐呢架飞机飞去香港呢？我相信你唔会啦。同样一个领袖若果他的这个质素是有问题的话，他是不适合来做一个领袖。中国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实西人都有很相同的箴言，说黄金都生锈了，做铁的怎么办呢？黄金就是做领袖的，金应该不会是生锈，但若果连黄金都生锈，做铁的就更加不用说。所以一个领袖的这个质素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神所容许的领袖。如果我们是不照住神的意思走去选举我们的领袖，选出来的领袖很多时神是会容许的，但是亦都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就是第三点，神会预先讲俾我哋听嘅后果系乜嘢，然后最后唔使惊，因为神依然都系掌权。我哋一齐嚟睇睇属灵领袖嘅质素，一共有六点。第一点就系呢一个属灵嘅领袖一定系要知道自己权柄同埋力量嘅来源。喺度箴言嘅8:15-16，或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藉我掌权。一切的任何的这些的领袖都是由神来到给他们来到掌权。而一个属灵的领袖是应该要知道这一点。箴言的21:1，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一个属神的属灵的领袖，他会知道自己是应该被神来到带领，就是好像一个农夫在那个农田那里喜欢将水浇灌去哪就浇灌去哪。一个属灵的领袖都是一样，他的心是愿意被神来到带领。有个例子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们见到他有一天在皇宫里面是望出去，他说我的国家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来到建造的吗？他说是要显我的威严和我的能力。 佢话口未完就变咗一隻野兽啊，好似牛一样咁喺度食草。神话要等七年，让你知道至高者在人嘅国中掌权啊，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神话我要俾你七年嚟到系食草如牛，等你知道究竟系边个系俾你掌权。七年之后啊，尼布甲尼撒系恢复佢嘅理性。他在道但以利书的四章三十七节他怎么说，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作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也能降为卑。这个尼布甲尼撒卒之是回复理性，知道是哪个给他是掌权。前两日William 弟兄寄咗一个系美国国务卿Mike Pompeo 嘅一个系短片系俾我哋。喺呢个短片系提及到佢以前喺度呢个选国会议员嘅时候，曾经有一个记者走嚟访问佢。佢话 Pompeo， 我知道你系一个好大信心嘅人你嘅信仰对你嚟讲系好重要。他说但是你怎样能够将你的信仰和公事来和分开，为什么要分开信仰和公事啊？因为美国是很着重是政教分离，政治和宗教的分离。 Pompeo 他回答，他说我不会意图，我不会尝试去分开我的信仰和公事。他说我看每一件事都是透过我信仰的灵镜来看任何事。我们看到 Pompeo 真是一个是很信靠神的人，他是一个真是被神带领的人，一个属灵的领袖，就是知道他自己的权柄的来源。一个属灵的领袖知道自己权柄的来源，他亦都知道自己的聪明智慧是依靠哪一个。所罗门王在箴言的八章十二至十四节，他说我智慧以灵命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憎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他知道他的聪明知识都是从神而来，是透过敬畏神而来。在这里箴言里面都告诉我们，箴言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可惜美国当我们选领袖选总统我们就是时时就是看这个总统是得不得人心，是 popular。 这个没办法，因为我们是投票所以个总统一定是要是得到 人的爱戴。但是这个从来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是属灵的领袖，一个好的领袖就是一个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从来没有这样说。相反地，我们见到扫罗，他就是一个得到是人民爱戴的一个君王，他是高大英猛，他是很靓仔，人民都很喜欢他，但是很可惜他不是一个好的皇帝。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些例子都是用扫罗来做，他就是一个敬畏人而不敬畏神的人。美国总统Harry Truman 他也曾经是说过相似的话，他说一个领袖不是要做过民意调查才来是带领人民。例如摩西，如果他是做了民意调查才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估他能不能够成功呢？ Harry Truman 又说，他说马丁路德若果他是做了民意调查才来是 带领是宗教的改革，你估他又能不能够成功呢？他亦都说，他说耶稣基督在犹大地是教训以色列人，他都没有征求过民意应该是教什么。一个是属灵的领袖，他作出来的决定是基于他敬畏耶和华的心，而不是说他照着人的意思来到是做。在到撒母耳上的第十三章，我们见到扫罗一个是反面的例子。他是去到吉甲，是来到攻打腓利士人。他等了七日， 都等唔到撒母耳嚟，所以佢就自己走去献祭。佢应该系等到撒母耳嚟先献祭，因为圣经话君王系唔可以献祭，只有祭司系可以献祭。嗱，佢献咗祭之后，撒母耳问佢点解要咁做？佢当时嘅回答系点样啊？喺撒母耳上嘅13:11，扫罗话：因为我见到百姓离开我散去。佢唔听神嘅话，就系因为佢惊住嗰啲人民系离开佢散去，唔能够系得到人心，所以佢就自己走去献祭。但系佢忘记咗神嘅话语，话君王唔可以献祭。嗱，呢一点就俾我哋见到佢系一个敬畏人而唔敬畏神嘅人。嗱，一个敬畏神嘅人，亦都系一个赞美神嘅人。喺度诗篇嘅148:11-13，话世上嘅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无论是君王、首领、审判官，都要赞美神。但我们知道美国是由基督教来到是立国的，但是很可惜，美国人经常都说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其实最初的意思是要防止政府来到逼迫基督教，但是现在就被人误用了，就是反而就是用政教分离来到是迫害基督教基督徒。从来政教分离都不是要将神和政府来到分开，因为根本没办法可以分开，因为我们见到是由神来到是委任、是差派、是给美国的总统来到是掌权。就好像是罗马书13:1-2，说没有权并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见到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从来是没有将是这个不应该将神和政府来到是分开。川普总统在到这个一年一度的美国国家祷告早餐会，他是赞美神。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川普总统，但是无可否认他就是一个赞美神的人，他愿意在公众场所来到是赞美神。嗱，呢一個喺度近代我哋好少見到我哋見到好多嘅總統，佢哋都唔夠膽喺度公眾場所嚟到係讚美神，原因好簡單，就係佢哋驚俾人鬧因為係人哋認為係政教係要分離。任何係唔敬畏神嘅人，任何唔讚美神嘅人，都係唔適合嚟到係做一個屬靈嘅領袖。一个属灵的领袖，除了他是知道自己的权柄是从神而来，除了他是一个敬畏神又赞美神的人，他亦都是一个诚实的人。在箴言的17:7，说愚幻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一个是做君王，一个做领袖，绝对是不可以是讲大话。箴言的20:28，说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存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所以我们见到一个诚实的人才能够是做一个是属灵的领袖。一个人如果是不诚实的话，为什么他不可以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人民，他所带领的人都不能够是信得过他，他是没有信用，所以是不能够是有人来都是服从他。很可惜，美国的很多的政治家他们都是不是很诚实。当那些美国的总统的候选人在这个竞选的时候，他们会是讲到天花龙凤，讲到是连树上面的雀仔都被他们哄了下来。他们是会保证这样保证那样。但是到他们真的做了是总统之后，他们就完全不记得了自己是曾经答应过什么事。美国的总统林肯也都是说过一句是很出名的话，他说有些人能够永远这样瞒骗部分的人，永远这样瞒骗部分的人。 啊，佢話亦都有人能夠係有時係瞞騙係所有嘅人，只不過係有時能夠係瞞騙所有嘅人。但佢話冇人能夠係永遠咁瞞騙所有嘅人。啊，呢句話係好有智慧。好似中國人話，只係唔能夠係包得住火嘅。如果我哋係唔誠實嘅話，遲早都會俾人係發現。嗱，掃羅又有係另外一個嘅例子。嗱，我哋之前就講咗喺度撒母耳上嘅十三章，係講到掃羅係敬畏人唔敬畏神。但係喺度撒母耳上嘅十五章，我哋見到佢係唔誠實嘅例子。佢係攻打係亞瑪力人。神同佢講：你戰勝咗亞瑪力人，你唔可以係連息所有嘅一切，就算係牛羊、駱駝、驢仔，你全部都要係毀滅，你唔可以係據為己有。但係好可惜，掃羅當佢係打勝咗亞瑪力人之後，佢係連息好多嘢，佢係冇殺死亞瑪力王亞甲，佢甚至係將好多嘅牛羊、一切嘅美物都係據為己有。當是神透過撒母耳來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的時候，掃羅怎樣回答？他說：我要將上好的牛羊來到獻給神。我們看到他是不單止想瞞騙人，他還想是瞞騙神。一個是屬靈的領袖，亦都是能夠是分別善惡，能夠是分辨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在度箴言的25:4-5，话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我们看到一个是好的王君王，就是好像是一个银匠一样，一个银匠要将是银里面的那些杂质是除去，然後才有是純正的銀來叫做是做器皿。一個王都是一樣，他要在他的寶座面前來到除去所有的這些奸臣，以致公義是能夠是彰顯出來。在樹箴言的29:12，說君王若聽謊言，他一切臣僕都是奸戶。就是好像一個是君王，若果他是鍾意聽嗰啲係奉承嘅話，鍾意聽大話，忠言逆耳嗰陣時，佢身邊所有嘅呢啲臣僕都會係奸惡嘅。但係如果係有一個君王，佢係鍾意聽誠實話，鍾意係聽忠言嘅話，佢就會被所有嘅忠臣嚟到係包圍住佢自己。箴言嘅11:14-15:22，仲有20:18同埋24:6，都話俾我哋聽，一個聰明嘅君王就會用好多嘅智者嚟到係包圍住自己。嗱，一個屬靈嘅一個好嘅領袖，一個好嘅君王，唔單止係用好多嘅言神、好多嘅智者嚟到包圍自己，佢自己亦都應該能夠係分辨出是非，能夠分辨出乜嘢係啱，乜嘢係錯。掃羅又是一個不能夠分辨是非的人。我們剛才講了是撒母耳上的13:15，現在要講撒母耳上的14:14，說他去攻打腓利士人，攻打腓利士人他得到是大勝，得到大勝之後腓利士人是撤退，這個掃羅就叫所有的士兵要禁食，他希望是搖動神的手，能夠幫助他再大大地再一次勝利。其實在這裡聖經裡面從來沒有說這個禁食是一個命令。在這裡馬太福音的9:33-39，我們見到施洗約翰的門徒走來問耶穌基督，說法利賽人的門徒和施洗約翰的門徒都禁食，為什麼耶穌基督的門徒不禁食？耶穌基督就回答說，新郎在這裡的時候這些賓客怎可以是來到是禁食呢？要等到新郎是被提去，然後大把機會給賓客來到是悲傷哀動來到是禁食。我們見到禁食的教導是什麼？根據耶穌基督所說，就是當我們是悲傷哀動甚至是沒有胃口的時候，我們是來到是禁食。 而家有好多事啊，就係、是、有好多嘅弟兄姊妹都會係發啲 email 出嚟啊，我哋一齊為某某事嚟到禁食嗱。一齊呼籲所有人嚟到禁食，好多嘅弟兄姊妹可能佢哋根本係冇覺得傷心，冇覺得悲哀，甚至佢哋係仲係有好大嘅胃口啊食嘢啊！你叫佢哋嚟到禁食，其實係唔符合耶穌基督所講。我哋知道如果我哋係咁樣做嗰陣時，我哋就會步咗掃羅嘅後塵啊，嚟到係希望搖動神嘅手嚟到幫我哋做事。其實掃羅咁樣做都係好唔啱，因為佢係啱啱打贏咗腓利士人，係應該慶祝應該開心，但係反而佢就叫啲士兵去禁食去哀悼。另外仲有一樣係好弊嘅，就係我哋知道打仗你係需要有力量有精力，如果你叫啲士兵嚟到禁食嘅時候，一啲士兵係餓到係軟手軟腳，仲點能夠嚟到係真戰？另外亦都有一樣佢做得係好唔啱嘅，就係佢話任何人若果係唔禁食都要處死。結果佢自己嘅仔約拿丹就係因為唔知道佢嘅爸爸係下咗呢個命令，而係搵咗啲蜜糖就食咗啲蜜糖，爭啲連約拿丹都性命不保。所以我哋見到掃羅係一個唔能夠分別善惡能力嘅人，佢係唔適合嚟到做一個首領。第五點就是一個屬靈的領袖是應該是有自制的能力。在自制的能力我是會講兩點。第一點是女色。第二點就是醉酒。女色我先講女色。我們知道在白宮裡面以前都傳出過桃色的新聞。一個沉迷女色的總統是不適合是做領袖。在這裡箴言的31章一至到三節。或不要將你的精力給婦女，也不要有敗壞君王的行為。這裡是將是女色和敗壞的君王是擺在一起，亦即是說尋求女色的一個君王就是一個敗壞的君王。你說為什麼呢？一個人是喜歡女色，但是他只需要他是懂得帶領，是一個好的總統，是一個好的首領就可以了。但是一個沉迷女色的人是不能夠得到他手下的信任，他是不能夠來到管理他的手下。為什麼？因為第一，如果他沉迷女色的話，他是沒有道德觀念，當他沒有道德觀念，他怎麼能夠來到服從？第二點就是他不服從神的話，他來到沉迷女色，他又怎麼能夠為神所用？所以無論是對神對人，他都是不適合做一個好的領袖。我們見到有很多人剛才我們都說過說，哎呀，最重要領袖，最重要首領，懂得帶領，其他這些女人那些是他的私生活而已。剛才我都已經舉過這個例子了，就是有架飛機上高有零件都 不符合這個標準。你唔好话多啦，有一件零件唔符合标准，你够唔够胆上去？一个系沉迷女色嘅呢一个领袖都系一样。我哋见到喺圣经入面嘅例子，就系大卫去犯奸淫。佢喺佢做王末期嘅时候，佢喺度撒母耳下第11章嘅记载，佢本来应该系同埋士兵一齐去呢个上阵。一起來到征戰來到是並肩作戰的，但是他就決定留下在皇宮那裡，結果他就是見到別士巴沐浴，以致是跟別士巴是發生了關係，以致是刀劍是不離他的家。他的仔所羅門王在《列王紀上》的11章一至到四節告訴我們聽，都不好得過他爸爸，他是戀愛他的妻妾，那些妻妾是引誘他的心來到是隨從那些妻妾的神。所以我們見到一個沉迷女色的一個人是不適合來到是做一個是好的領袖。第二點就是醉酒。我們見到在到美國的歷史當中，很多的總統其實他們都是很喜歡飲酒甚至醉酒。President Grant 就是其中一個是比較出名。 在《箴言》的31章4至5節，说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君王和王子他们都不适宜来到喝酒，若果是喝醉酒的时候就会忘记了是律法，就会是颠倒是非。在这里箴言的20章1節和23章29至30節都说，他说喝酒很多时候会令人失去控制，令到人会做不道德的事，甚至会招致是贫乏和是悲伤。日本有一句是很有趣的一句的箴言，他说一个人喝酒最初就是人控制住隻杯，人就想住我要喝几多就喝几多，我能够控制住隻杯。但是慢慢慢慢就不是人控制隻杯，而是酒控制隻杯。喝到醉了是越喝就越多。到最后就是怎样，就是酒来到控制个人。不单只是隻杯，连酒控制住个人来到是做不道德或者不应该做的事。在这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伯沙撒。伯沙撒是巴比伦王。如果我们记得在但以利书的第5章是讲到他有一次和他1000个大臣在这里喝酒。他们甚至是不够那些是 喝酒的器皿。他们还走去圣殿那里，将昔日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圣殿里面拿回来的那些圣物爱来是当器皿来到是装酒饮。当晚就有手指在墙上边来到写字，结果巴比伦就在那晚就沦陷了，被波斯国来到是占领了他们。但是有人说，咦，你又说不好喝酒，但是圣经里面那些人时时都喝酒的，耶稣基督自己都有喝酒的。其实这个是古代的饮品，好像我们喝水一样。但他们这些饮品里面是有大概2.9%少过2.9%的酒精。现在的饮料你是要多过3.2%才叫做是酒。那阵时那些饮品虽然里面有少少酒精，但是不是好像现在的酒一样。如果你要是用那些的饮料来到是饮醉，说不定你频频去厕所你都不会是饮醉。但我们见到其实圣经里面是没有说到不准人喝酒，喝少量的酒是没有问题，但是最重要是不要喝醉。但是圣经里面就的确是说做领袖的因为责任是重大，是不适合来到喝酒。我们见到伯沙撒这个巴比伦王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因为是喝酒以致他是断送了他的江山。在这里箴言的31章4至5節我们刚才读过，君王王子都不适宜喝酒，因为他们怕会忘记了是这个律例，会得是颠倒是非。在树利未记的10章8節，耶和华是晓谕阿伦，说他和他的仔都不适宜喝酒，不可以喝清酒浓酒，甚至这个诫命是要世世代代成为定例。但我们见到不单止是君王王子祭司是不适合喝酒，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愿意将自己分别为圣属于神的人都不可以喝酒。就是好像圣经里面说拿细耳人，在树这个民数记的6章3節说他们不可以喝清酒浓酒，甚至是酒所做的醋或者是葡萄汁鲜葡萄干葡萄都不可以吃。拿细耳人是有很高的标准，在圣经里面施洗约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真是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真是不适宜来到是喝酒。所以我亦都呼吁粤语堂的长老我们不应该来到是喝酒。其实不喝酒是可以是给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到是传福音。你说不喝酒怎么可以传福音，因为如果你身边个个人都在喝酒喝到兴高采烈，是你是不喝酒一定会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你不喝酒， 啊，到時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給你來到傳福音。還有是第六點，是有關係一個屬靈領袖的質素，就是一個屬靈的領袖，他是有公義和憐憫的心。在箴言的16章12節說，王位是由公義確立的，所以國王犯邪惡是可憎的。一個首領，一個屬靈的領袖，是用公義來到帶領他的手下。所以當他是以公義來到帶領，他見到是有弱小人被欺凌的話，他一定會傷心，一定會為他們來到出頭。他是會保護那些弱小，能夠他會是保護那些是沒有能力來到保護自己的人。這個亦都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為什麼神將首領是放在首領的地位。在說箴言的31章8至9節4至5節31章我們剛才就讀了，就是說一個君王是不適宜來到飲酒。在8至9節又說一個君王，一個領袖應該當為啞巴開口，為一切孤獨的申冤，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為困苦和窮乏的來到辯屈。一個君王，一個好的領袖，他是會去保護，去為了那些是不能夠為自己申冤，不能夠是為自己辯白，不能夠保護自己的人來到是申冤。有些什麼人你說是不能夠是為自己是講說話，不能夠保護自己，其實我相信最大的就是那些被是墮胎的嬰兒。每年在美國現時來說有超過60萬的 BB 仔每年是被這個是墮胎而是死亡，是總懷孕的 15%。這個數字是在20年前是還是一倍，添亦即是說超過100萬的 BB 仔每年是被殺害。我們現在美國新冠病毒死了16萬人，就個個叫苦連天，緊張到不得了，但是每年有成60萬的 BB 仔是被我們殺害，居然是沒有人是會得是當為一件事。這個是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的4倍，而且是每年，而且這件事是一路發生了，一共是有50年20年前的數字還是雙倍，一共發生了50年，你想想有多少個 BB 仔是無辜辜地是死亡。我所以是很不明白，有很多人都說自己是行公義好憐憫，最重要的就是公義憐憫，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的基督徒都是這樣說，但是每當他們去選舉總統的時候，他們就會去選舉那些是贊成墮胎的總統候選人。這個是令到我非常之不能夠明白，因為每年60萬不是一個小的數字，唯一他們可以說的就是說，哎呀，這些這樣的這些咁嘅都唔係生命嚟嘅，喺個媽媽嘅肚入面都未成形，所以我唔當佢係人，唯一佢係可以咁嘅嚟到解釋。但係有冇睇過耶利米書一章五節？耶利米書一章五節話，喺媽媽嘅肚腹入面未成形嘅 BB 仔，神已經係認識佢哋，神話我都認識佢哋，你唔可以話佢唔係一個人，唔係一個 BB 仔。唯一仲可以有人解釋嘅就係話，哎呀，呢節經文可唔定唔係咁解釋呢，或者係唔係神所默示呢節經文，如果係咁樣嗰陣時候，你自己就係神啦，呢節嘅經文應該點樣解，邊節嘅經文係神默示，邊節嘅經文唔係神默示，係你嚟到決定嘅話，你就係神啦。我哋有冇諗過每年有超過60萬嘅細路嘅 BB 仔係被殺害？所以一個基督徒如果我們是選總統的時候，絕對是應該是去選舉那些是反對墮胎的總統候選人。你說就算是選了個總統出來能夠做什麼？他能夠是提名那些法官是進入高等法院，如果他是提名那些是反對墮胎的法官進入高等法院，慢慢就會將這些是 不合神喜悅的這些法律來到更改。在耶利米書的22章2至5節經文說，神藉著耶利米先知 向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犹大王和他的臣子仆人并百姓说，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要拯救那些被抢夺的、被欺压的人，不可以亏待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向他们行强暴，不可流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那些是堕胎的 BB 仔，就是无辜人的血。你们若做得到，犹大王就必坐大卫宝座上，和他的臣仆百姓一起。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指住自己来到起誓，这个是非常之起严重的一句话。神话，如果你们做领袖的，你们不保护弱小，你们就反而走去流无辜人的血，无论你们做什么，他说我都会令这一切变成是荒场。在箴言的28章第2节，说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多更换，因有聪明和智慧的人，国必长存。若果一个君王是聪明知识，是认识神，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国位一定能够是长存。但是相反，若果是一个邪恶的这个领袖，是一个邪恶的国家，这个国运一定不会亨通，这个国一定不会是长存。我们是讲完了这个属灵的领袖有些是什么的质素。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是第二点，就是神会容忍的领袖。我们刚才讲过，如果我们明知道神叫我们应该是选怎样的属灵的领袖，合他心意的领袖，但如果我们仍然一意孤行来到拣选自己要的人来到做领袖的时候，神是会容忍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十二先知书里面，我们见到在十二先知书里面，神话那些是不好的人民就会拣选那些不好的领袖来到带领他们，到时他们就会叫苦连天。在这里这个刚才我们也看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讲到扫罗，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要扫罗来到做他们的王，他们要扫罗来到治理他们，带领他们征战，就好像他们的邻居，好像列国一样。但是撒母耳警告他们说，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一定会后悔，你们将来一定会来到恳求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是不会是听你们是祷告。我们见到如果我们是一意孤行，是要是来到是选出自己的这个领袖，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到是选出合乎他心意的人的话，神是会容许的。但是神亦都会是给我们有很大的警告，就是说有很大的严重的后果。在住这个撒母耳上的第8章，我们见到就是撒母耳是向以色列人来到是警告。他说你们是要选扫罗来到做你们的王，有后果。他说你们的仔是会做苦工，会成为是战车前面的兵，是骑兵，会做先锋，会做是千夫长，是做50夫长，要叫他们去耕田，要他们去收割，要他们去做兵器和在这个战车上的器械。他说你们的女是会是做香膏，要是被迫来到是烧饭来到烤饼。他说你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你们的粮食、你们的羊群全部都要纳税。他说甚至你们的仆人、婢女、壮年健壮的少年人和奴全部都要成为是这个王的差役。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读过这节的经文，箴言的29章第2节，说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我们要选些什么的领袖出来呢？怎样的领袖呢？如果我们是选些不好的领袖，我们是会叹息，会得悲伤。但是如果我们是选好的领袖，就会喜乐。所以如果我们是一意孤行来到选自己要选的这个总统或者是领袖，是会有严重的后果。最后如果我们在这个11月 美國選不到一個合神心意的總統，又或者你現在是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是由邪惡的領袖來到帶領，怎麼辦？千祈不要灰心，因為第四點我們要看的就是神是仍然地掌權。請聽我讀是三節的經文，第一節的是以賽亞書四十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節，他使君王歸於虛無，使地上的審判官成為虛空，他們是剛才栽上，剛才種上，根也剛才摘在地裡，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乾，旋風將他們吹去，像是碎作一樣。我們見到是神來到是差派是委任這些是領袖來到是掌權，亦都是神是將他們來到是廢除，如果他們是不合神心意的話，他們就好像是乾了個草一樣，神一吹他們就會是完全是沒有了。在到詩篇的二十二章是第十至到十一節都有話，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的心中的思念萬代尚存。我們見到神的旨意是沒有人能夠阻擋，神的籌算是永遠立定。在到以賽亞書的十四章二十六至到二十七節，或者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這是向萬國所伸出的手。萬軍之耶和華既然定意，誰能廢棄呢？他的手已經伸出，誰能轉回呢？神是作出的決定，是沒有人是能夠改變。神伸出了的手，是沒有人能夠是令到他是轉回。有人說，既然神是依然掌權，不理我們選出哪個總統都好，或者是領袖人，那我們就不需要投票了。但是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是有這個權力，有這個義務來到投票，我們應該去做。有很多個國家都是沒有這些權力，沒有這些義務，所以我們絕對是應該去珍惜。我們應該是盡人事，是聽天命，照著神的旨意來到是選舉。神的旨意是什麼？第一，就是選舉這些是屬靈的領袖，知道自己的權柄，自己的力量是從神而來的。第二點，就是他們是一個敬畏神的人，而不是敬畏人的人，知道自己的聰明智慧是倚靠神而來。第三點，他們是正直，是誠實，他們是不講大話。第四點，他們是能夠分辨善惡，分別對和錯，是將是很多的言神智者來到是包圍自己。第五點，他們是有自制的能力，尤其是在旅飾和在酒的上面。而第六點，就是他們有公義和憐憫的心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為了那些不可以為自己辯護，不可以是保護自己的人來到是申冤。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些是被是這個墮胎的 BB 仔，每年60萬，50年，這個不是一個細小的數字，你真是怎樣看得好，我們都是應該要是有公義憐憫的心。最後，如果我們是用神的辦法來到是選舉的話，如果我們仍然是選不到合神心意的領袖，我們怎樣呢？我們不要是灰心，因為神仍然都是掌權。願神祝福祂自己的話語，讓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給我們箴言的這個話語，感謝你給我們是有是這個領導的智慧，怎樣能夠是揀選合你心意的領導，或者甚至怎樣我們自己能夠是做一個屬靈的領袖。我們實在是感謝你，願你都是祝福保守我們美國在11月都能夠是揀選出為你所喜悅的仆人來到是帶領美國，將一切的榮耀重讚都是歸給你。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